个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距离春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了解，今年央视春节晚会将延续2016-2017年两届春晚设立分会场的传统。目前四大分会场已经确定，分别是广东珠海、山东泰安、海南三亚、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此外，王菲和那英将有望在狗年春晚再度合作，并且演唱最新原创歌曲《相约2018》。如果成型的话，这将是他们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在央视春晚同台合唱歌曲。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黄晓明、关晓彤作为晚会代言人来到现场。据了解，两个人登上2018北京台春晚的舞台，都将分别搭档一位神秘嘉宾，而成龙、那英、李宇春都将加盟此次春晚。原类节目也会给观众最大的满足，节目比例为历年之最。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歌手》昨晚录制了第三期节目，本期共有八位歌手参与竞演，原定歌手周延盖并没有出现在录制现场，取而代之的是歌手李泉。迈克尔·格雷西执导，休·杰克曼、扎克·埃弗隆等人出演的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月1号在全国公映。昨天影片发布了一组正片片段，电影取材自真人真事，休·杰克曼在片中扮演马戏团鼻祖传奇人物巴纳姆。电影《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近日杀青，昨天片方首次发布了概念海报，公布演员阵容，包括成龙、阮经天、钟楚曦等人都加盟了这部影片。电影《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讲述了蒲松龄在屡破奇案、收妖扬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系列合家欢奇幻故事。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的喜剧推理电影《唐人街探案2》昨天发布一支世界名侦探特辑，王宝强、刘昊然、肖央组成的中国神探组合与七夫木聪等十国名侦探展开较量，影片将于2月16号大年初一上映。再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近日在京举办坚守原创温暖同行儿童文学中国卡通2018年新春品书会，今年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和陶乐库书系将推出王永英的巫师的传人系列第三部古国雨衣和神秘的快递家族系列第六部世界边缘的游乐场。童话新书马里奇昆虫国历险记、勇敢号历险记以及绘本琳达系列等新作近日推出，作家汤素兰推出的最新原创童话《南村传奇》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于一体，通过仙游少年、狐狸女婿以及丁婆婆的幻想美丽故事，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美好家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呢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 8.5 度，比昨天高了 3.4 度。中午前后让我们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温暖。预计双休日期间的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天气逐渐由晴转阴。周六午后开始天空云量增多，气温呢有所降低，比较适合假日出行。周日白天天气转阴，夜间呢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体感阴凉，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啊，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6度。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2018已经开始了，2017播出过的电视剧佳作有很多，让广大的观众和网友们纷纷点赞。而在2018年正在热播以及即将要到来的电视剧当中，也绝对会有让你一见钟情的，像《风筝》《恋爱先生》《凤求凰》《琅琊榜二》都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聚焦最近热播的影视剧作品。时间呢20:0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又到了周末，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轻松的一些文化娱乐的消息以及盘点的内容了哈。 就是如果大家不想出门的话哈，在周末就可以在家追追剧。其实最近的好剧还是挺多的。 那是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年初啊，很多卫视呢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开年大戏，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18开年大戏，您都喜欢哪一部呢？ 对，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编剧杜欣，欢迎杜欣。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杜欣，声音底气好足啊！晚上你请他吃什么了？我很好奇。 我跟你说，他每次这个底气那么足的时候，就感觉最近没有熬夜写剧本。 来碗油泼面。 好嘛，我说怎么还有一点蒜味呢？ 你知道每次杜欣就是熬夜写剧本的时候来咱们节目，基本上就是打招呼的时候都是 Hello， 大家晚上好。 这是磁性的女低音。 对，这叫编剧范儿的打招呼。 哎，确实是。那说说吧，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抛出的话题了吗？去年底到今年年初都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 首先就是完全没想到啊，就是一过元旦然后就被风筝刷屏了。对，就是感觉好像是从差不多年纪的这个姐妹，然后一直到年长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好像都在聊的是这部戏。然后呢我就会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说不又是谍战戏吗？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呢就是大概的刷了一两集，然后男朋友还抱怨呢，说哎呀又要陪妈妈。 你有男朋友了？ 你知道这样， 所以今天杜欣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是吗？说完之后走了。 我走。 这是重点啊，重中之重。之前一直没有吗？对啊， 就是编剧的人生其实挺辛苦的，我们改天应该做一期节目叫揭秘编剧的背后。 说都是 可以。 因为之前跟一个仁义的编剧姐姐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也说她每天在剧本下面会写很多活生生的这个人的人生嘛。但是她真正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并没有像这个编的剧本当中那么的精彩。 对，别看我这个都市情感剧写的很多，好像这辈子恋爱的桥段都用光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到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就是没辙。还是非常懵逼的。 好吧，说回这个 男朋友说啊，就是又要陪妈妈刷第二遍，从第一集开始。然后呢就占用了他看动画片的时间，然后就表示你要问男朋友多大了吗？ 很愤慨是不是？看动画片，我刚才脑补了一下， 是小猪佩奇吗？ 然后就说 然后就说就是表示比较无奈，但是呢确实它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空白。其实每年就是谍战剧都会报一个，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就过年前后吧，报的是那个红色小桃红和那个是那个杨磊导演的，然后但是没有像现在有这么现象级。其实有一点可能是去年前年了，16年的时候不是很多的谍战戏都是在批量的要尝试走偶像剧路线嘛，就找了很多流量还有年轻 赵丽颖啊、李易峰啊， 对对，周冬雨啊什么，还有陈学冬这种，但是呢这种尝试就这种转型其实都并不是特别的成功，但是呢本身的这个戏的剧本还有这个等于 IP 啊编剧啊什么的，其实又都还算是谍战剧里面就是质量还有水平还都还不错的这种创作者，所以呢可能算是今年就大家在偶像剧式的谍战剧审美疲劳了之后，然后今年又出来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谍战剧，再加上它确实制作方面还有剧本是写的不错的，它好像压了四年了吧， 五年，就是，我因为我查了一下，因为柳云龙是制作人嘛， 他好像是被禁了还是有一些， 反正03年拍的， 对，有一些什么卡住的原因。其实他的系列的这种谍战之前的暗算还有 很成功的 什么的，其实都是质量上比较有保证的，然后呢所以这个风筝一出来，然后呢就是谍战这个题材他就有了一个其实比之前的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看的谍战戏有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人性层面的一个探讨吧，然后所以呢就会比较受欢迎啊。相比于就是到了尤其是下半年看的这种都市情感，然后再加上这种大女主玛丽苏啊什么的这种戏，就在这一群当中然后出现了一个风筝，所以就是大家的关注点就被吸引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想过说为什么这些流量担当哈，演谍战剧让人觉得特别好笑，就可能谍战剧本身呢他是演就是很有内涵的，就是说这个人你看他的眼神你要想他会在各种环境下呀，然后有那种就是隐藏自己那种本事， 对， 但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流量小花还有这个 小生们， 对，小生们他都是自带一些标签的， 嗯， 所以当这种自带标签的人去演那种让大家去思考这个比较隐藏性的这种谍战剧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跳戏。 嗯，主要还有一个是年代感的问题， 对， 就是你在看到这些人的脸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流量，是微博话题， 嗯， 是他自带的一些就是他的八卦或者品牌代言这种，就这是一个打造偶像的一个时代， 嗯， 然后你所看就是你所联想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附着于这个时代本身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让观众有一个沉浸感，就是很难就达到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共鸣啊，或者是就是很难入戏啊。 比如说我在荧屏上看到陈学冬，看到周冬雨去年演的一些谍战剧，我就总是跳戏， 对， 我就进不去，看不下去。 这个来说的话，其实并不一定是演员的问题，就是流量其实本身也并没有什么错，就是有可就是错的或者是失误的本身可能是出品方或者制片方他的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或者他选角本身的问题。因为就是可能考虑到的是想要占有一个更加年轻的市场，然后让年轻人也来关注一下就这样的一个题材，所以呢才选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演员，但是实际上这个演员本身就是适不适合这个角色，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他对演绎这个角色有没有兴趣，这个可能是制片方就比较欠缺考虑的一个部分吧。 嗯，所以这个风筝啊，这时隔四年时隔五年和观众见面，他的口碑很好，就是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如果说把这个把它和很多的这种谍战剧扎堆儿去放在一起的话 也不行， 对，大家可能一换台又是个谍战然后再换了，是这种感觉。 对对，而且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谍战剧大概在十年前或者是再往前十五六年前特别火， 我还小，嗯， 对，我们都还 小，你们都还小是吧？ 谍战剧最早说起来火的就是 暗算， 对，暗算，哎，暗算和潜伏哪个？ 当然是 暗 算，暗 算是吧？ 暗算， 暗算前面还有什么？夜幕下的哈尔滨， 哦，那是太早了，夜幕下的哈尔滨那是 80年代了。 我想，九几年，90年代初。 是吗？ 嗯，应该是。 那是先有小说， 哦、 就是广播的小说。 对，反正就是都是磊哥长大以后的事情 了。对，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几年好像谍战剧少了挺多的。 主要是一个控制量的问题，就是有那么几年，其实近没有特别的晚，2010年左右，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潜伏之后，火了一大批的民国戏，特务啊什么的，而且再往前的话，伪装者其实也算是就是比较成功的民国谍战戏，就是其实每年你说基数可能少了一点，但是每年该爆的就有爆款还是有的，就各个类型各自有爆款，就只是说市场的主流，就比如说引起话题的，然后现象级的，或者是就是烧钱的那些，就已经不在这个民国谍战戏上烧了，就是这样啊。 不过刚才他提到伪装者了，对，就是那个，我觉得他有火的有一个原因啊，还是因为他跟《琅琊榜一》是基本上是同时播出的。 哎，对。 然后就这一波演员，我们刚看完他们在宫廷当中的厮杀 啊， 然后我们再去看他在这个谍战戏当中的厮杀，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他火的原因之一吧。 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有布局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是《北平无战事》先上的，然后再是《伪装者》，再是《琅琊榜》，然后风格全都不一样，然后呢演员就都是山影，就是差不多同批次做的嘛。然后呢，《伪装者》和《琅琊榜》又用了同一批的演员。然后呢就直接就带火了，就是我们一二三四差不多三个半啊、四个男演员，就是这个也是有他一定的就是影响的时间限度在的，比如说像那个伪装者火了靳东，然后呢但是靳东今年开年演的恋爱先生到现在成绩其实也就 挺一般的， 对，挺一般的，因为大家已经对老干部式的这种有可能有点审美疲劳了，对，这个其实也都是现象，也是有这个余波，然后也是有它的一个时效性的啊、这几年就是差不多就是谍战剧有可能从风筝开始又重新扎堆的大家又火了起来，然后正在火的这个玛丽苏大女主感觉上好像是热度快要过了。 就消停一段时间、 对，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回来了，就跟时尚是一样的。 好像今年2018年，我刚刚查了一下，下午的时候，今年好像要上的有那么几部，也是大女主玛丽苏的那种感觉啊。赵丽颖就有一部，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看正在播的玛丽苏大女主、我觉得可能不好说后续的成绩还有评价会怎么样。就说到那个凤求凰嘛，就是关晓彤主演的这个戏，现在就是这个成绩和口碑让我其实挺意外的，就是意料之外，然后但是想想好像情理之中，因为本身刚开始的时候说凤求凰改编这个事儿其实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它是那个晋江上面的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 IP， 对对对，说是 非常 和《甄嬛传》《琅琊榜》并称晋江三大奇书。 对，就是他在 IP 就是穿越的玛丽苏文的这个地位是远远高于最早火起来的《花千骨》。《花千骨》得是2015年的事情了吧？ 《 花千骨》《楚乔传》，然后还有就是后续的很多穿越的这种玛丽苏文，都是当年的知名度都是不如《凤求凰》的。所以当时说他也是凤求凰也是最早一批就是被买下来说是要影视化改编的一个大 IP， 就是他可能动作稍微慢了点，然后呢今年才去年就已经拍完了，然后呢今年才上映，然后就可能就赶上了热度其实已经有点过了，再加上本身它是有一个穿越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就是说女主角从现代社会是个女杀手，然后穿越到了古代之后，我们就说她有一个金手指的这个设置，就是她的性格也好，或者她的那个就都是寻秦记的那个模式嘛，然后这个是增加女主角魅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呢现在因为删掉了这个穿越的这一个设置，那现在很多的情感推进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男主角为什么会对女主角产生感情啊，然后或者是他的就是相比于其他女性角色的优势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在哪里，就很难说了。另外一个可能是这个女主角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招黑， 就是关晓彤，自从《闪光恋人》之后，感觉就是感觉被群嘲了，有点就古今中外的玛丽苏代言人嘛。 嗯， 就不知道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低于我的期望，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就是你要说它是于正的戏，然后呢，如果按照于正的一个一般的标准，还有这个就是普遍的质量来衡量的话，其实这部戏不差。 嗯， 然后以一部玛丽苏的古装剧来说的话呢，它的那个美术效果呀、舞美啊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有什么吐槽的点，其实做的还不错，就是看画面什么的。然后呢，唯一可能演员发挥的稍微有一点点，就男主角比较青涩，不太成熟，各方面的可能演员差一点意思，可是古装戏大女主最近的这些都差意思呀。然后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成这样了。 嗯。可能他的造型也是比较泯灭人性哈。 我没看什么样啊。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关晓彤的造型，什么花盆啊，还有 那个是截图出来单独黑了嘛？可是 缝纫机啊， 就单独看，可是单独看它就是你看画面的话， 还是美 的色调啊，还有什么的？就之前有一些戏是那种大红大绿的，就是古装戏的那种审美， 于正的那种风格吧。 对，然后这个戏的话，整体我看画面还有看这些东西，其实都觉得，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差。然后后来想一想，可能是不是大家对大女主审美疲劳了？ 嗯， 而且是不是就刚才你说的男主这边是不是也太弱了一些了呀？ 嗯， 其实女主就不是很强，关晓彤真的就不是很强，我 个 人觉得啊。 这个戏如果要是就是先于《闪光恋人》播出的话，估计还可以，正好赶上那会儿的就是新闻热度，然后还有关注度，再加上关晓彤本身的这个口碑还有什么的，就都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应该可以。 但其实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大女主戏哈，其实真的演大女主戏的大女主都是有过很成功的表演经验的一些人，而且就是我觉得像关晓彤，她之前塑造了很多就是国民闺女的角色， 嗯， 但她在这种女主角的塑造上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角色呢。 对，这个的话也是又说到选角的问题了。因为呢，就是在电视剧选角，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电视剧嘛，都是电视平台所播出的。那么平台它为了这个照顾收视率或者照顾它的观众群体，它会就是把选角来列入考虑。那么相应的制片公司也会就是根据平台的这种喜好来就是邀请女主角。那正好关晓彤的热度比较够，然后呢在同年纪的就是女演员当中，可能就是演技呀、还有各方面相对来说算是还不错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就是关晓彤同年纪的女演员可以扛得到主角这个角色的其实并不多。 她同年纪的应该，她现在大二到大三吗？ 大概就是可能再大一点就杨紫 哦， 但还是偏小了。其实相比于其他的就是演大女主的，像当年的穿越剧的杨幂呀、 杨幂、 刘诗诗啊， 你想张庭最早的穿越时空的爱恋是张庭、那个年纪来演大女主。但是你要为了照顾观众的年龄层，你要是换一个张庭那个年纪的，或者是差不多的，可能是谁呢？ 30岁左右。 对，就是有可能90后或者00后就不会看了，就他们不感兴趣了。对，这个是制片上市场上的一个考虑，就是而且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往后的话，这种戏的女主角的年纪只会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再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被人说扮嫩。 但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纵观很多的偶像剧啊，真的是18、19岁来演18、19岁的其实 不太行， 对， 演不出来。 多，你像这个真的，咱们说，包括赵丽颖，她在演那些大女主戏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有23、24岁，将近25岁的年纪了。 她最早的一个主角的大女主是不是《杉杉来了》呀？那个时候2014年，2013、2014年左右， 对， 她那会儿应该 是25、26岁， 对对对， 就所以我觉得《凤求凰》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刚才杜欣也说了，就是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它是小说，就是说它的剧本应该是问题并不是很大，虽然说它改编之后有很多的元素删除了， 嗯， 还有就是画面呢，也是可以看的， 嗯嗯，也是美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因为是1月14号刚刚开播嘛， 嗯， 等于是也是算作是开年大戏了， 对， 可以证明卫视对它还是比较看重的。 对，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在他真正的宣传开始之前、哦、就是在行业内就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戏的消息，当时的话、哦、闪光恋人还没播出，就是关晓彤的热度口碑还有他的能力什么的还是比较被认可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听到了关于很多这个戏的，因为本身是这个就是于正来做，然后又是华夏视听来，就是算是拍摄的。华夏视听是一系列的张纪中的古装剧、金庸剧的这个出品公司、嗯，所以至少在古装戏这个上面，他们的经验是还不错的。就只是说我后来看了一个导演列表，发现导演有四个人，然后呢，而且南辕北辙，就是他们曾经就也根本没有一起合作过，然后他们各自的领域也都不一样，所以呢，我特别。别的我其实挺好奇的，我回去得打听打听，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 情。 那你也大胆的预测一下吧，因为它其实刚刚也就开播几天，未来收视的走势你觉得如何呢？ 就是收视的话其实应该还是不会差的，因为呢、哦、毕竟是一线卫视播出，然后呢那个其实我们前面聊到过很多戏，就咱们都骂得不行了，他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口碑都已经怎么怎么样，可是他的收视是不受影响的、嗯、就是大家是就算吐槽也会带着一个要吐槽的心去看这个戏， 嗯， 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恋爱先生啊或者什么的，就到了收视，就到了这个电视剧收视率排行的这个列表里的时候，他因为播出平台的关系，所以他也都算是名列前茅的，至少是掉不出前六应该。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2018的开年大戏啊，刚刚聊了两部，其实还有好几部没聊到呢哈。 对 对然后咱们下半段呢、嗯、接着来聊哈。 啊好，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曾经的这一部剧哈，风靡了我们的大江南北，《琅琊榜》的主题曲，来听听看。 俱倦，乱世起，青蓝，雪仍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的确为豪气仍在冰心，石破长夜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槊，水可不填。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一笔千。

演员太帅了 啊，太强大了，是吧？ 但第二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啊，你包括这个刘昊然 啊，对 对，其实刘昊然真的算是这个新一波的男演员当中演技和流量都还不错的男演员了， 对 对, 对吧？ 啊， 然后包括这个黄晓明，虽然说他演过一些大家觉得不是很那个出色的角色，但其实他也是有好作品的。 就是这一次关于《琅琊榜二》，所有的我听到的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是对于黄晓明的演技的，就是、说他终于摒弃了自己邪魅狂狷的那个这个演技，然后就是转换成了一个。大家记忆当中就是大汉天子时期的那种就比较古朴或者是比较真实的这种表演方式，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普遍性吧，就好像我身边的人是有听说《琅琊榜二》不是原班人马演了。然后呢又听说是第二部，所以呢理所应当的就觉得不抱什么希望，觉得就是应该不好看，然后觉得不感兴趣， 就 然后直接就对先入为主的就把它就给放弃了，就是觉得开播了也并不是很感兴趣，也不是很想看。这个还跟欢乐颂二不一样，就是欢乐颂二的话是吴美再重新就是再聚首然后拍的一个第二部，但是当然了也有这个就是剧情节奏太拖沓，然后所以大家表示比较失望，但是至少在开播之前他的关注度啊还有什么的他其实是上得去的，就是所以后来欢乐颂二之所以就是还可以收视率还不错，就一部分是和他的这个死忠粉就从第一部开始积攒起来的一个人气是有关系的。但是琅琊榜二的话他等于是另起炉灶了，然后也是就是新的人马，虽然他自带的是一个就是还不错的粉丝量，刘昊然啊还有这个黄晓明什么的，可是呢，就是大家先天的就是本能的就是不看好他，因为毕竟琅琊榜一他所产生的这种影响还有就是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我其实很就是在静静的夜里哈深深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是吗？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 梅长苏和谁掉水里你究竟先救谁吗？ 我没有这么肤浅。我在想啊，像琅琊榜的第一部我看了两遍，就是说他成为现象级之后呢我又回去看了一遍，我看他到底好在哪儿，然后我又再次看那个《琅琊榜二》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这两部到底它区别在哪儿？我倒觉得真的不是在演员上，因为其实《琅琊榜》刚出来的时候，包括王凯啊什么的、靳东啊，他也没成为流量单。 没有，没有。 对，而且大家也没有对他们的演技有这么的认可呢。但是你看，我觉得《琅琊榜二》很缺少一个义字，就《琅琊榜一》，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武侠片来看。就我身边那些就是说平常不会去看电视剧的那些男同事啊，或者说那些朋友，就是说他为什么看这部， 对，他是个男人戏， 对，他是个男人戏，就是你发现这个戏当中有很多咱们说平常哇大家兄弟一杯酒然后什么江湖然后什么一下就忘仇的这种感觉，其实他是个男人戏，但你发现琅琊榜二他又变成了一个大男主戏，就他又变成了一个感情啊纠葛呀、啊、就是这个男主在女孩面前又变得一下子就傻了半截儿。 哦，那就是等于又专注于服务于女性观众了。 他对他就在女性观众跟男性观众之间摇摆不定，就女性观众看了他感情又不足， 是 男性观众看了我觉得他的意义又不足，所以他做的有点偏，这是我深夜静静的思考。 深夜静静，我的天哪，就是操了多少心。 你是有多爱琅琊榜一，所以他这一次一播出之后男性观众也没抓住，是女性观众他也没抓住， 基本上没有激起什么太大的火花。 对、对，我真的是，你看《琅琊榜一》是一个多典型的男人戏、啊， 对对对， 就里面基本上没有女性的，就是、 它是等于是一个类似于像《基督山伯爵》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这么一个故事结构，所以呢，它等就是它说到底是一个男人之间的一个情谊也好，或者是复仇也好，或者是什么的这种故事。对对对，说的哎有道理，你深夜的时候多思考思考吧，就是 现在 还可以得到什么别的结论。 而且现在真的纯男人戏很少，有很多的我觉得片方啊不敢把这个戏写的只给男人看，因为他们不知道说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在电视机前去看这部戏， 而且现在其实大部分的电视观众还是女性，对吧？ 对，电视剧的主流观众还是集中在就是大概25到55吧， 对，这个年龄层之间。 对， 所以你看一和二相比，一抓住了男人，并且呢同时有王凯啊、胡歌呀、啊、靳东啊， 好帅呀、啊、 典型的男人。 那在那个时候这几个人的性价比都好高啊， 对， 就是相比之下又便宜，然后呢演技又不错，然后又很帅，然后又碰到了自己就是自己适合的角色什么的、哎呀，简直 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太重要了、是吧？ 咱们说到琅琊榜二呢，可以刚才咱们总结了一下哈、啊，这肯定是不如一了哈、啊，收视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很平平的。但是同样是第二部，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军师联盟、军师联盟第二部真的我觉得有超越第一部的价值，而且现在是越来越火，对不对？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也很奇怪，因为军师联盟也是个男人戏， 是、 对，而且它是纯爷们儿的戏，几乎没有什么女性角色， 这个都是少。琅琊榜其实还有一些的。 对，然后呢，这个的话，其实首先是说到一个播出平台的问题，就是一个是电视剧平台，就是电视的卫视平台、一个是网络平台， 纯网络。 对对，所以这个纯网络的话呢，就是这个军师联盟也是从开播之前很长时间，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就是喜欢看美剧的一个女孩就表示对这个戏非常的期待，因为她就是听说了大概的故事梗概，还有这个人物就是演员阵容啊什么的，她就觉得应该是一部就是比较有热血，然后又就是比较有深度的一个戏。然后因为网络平台上的话呢，就是因为观众观看习惯的原因，所以呢通过网络来观看电视剧的，就是会看剧的本身可能就是审美习惯上比较靠近美剧粉，或者是靠近这种就是 节奏快的电视剧的粉。 对， 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就是可以删掉很多冗余的情节，然后我们就是走主线剧情，我们就推强情节、推计谋，或者是推这种人物性格的树立啊什么的，然后不需要就是好像你电视剧就是一边做着菜，然后一边就是能看完的。但是呢如果要是看这个军师联盟的话，可能你洗个菜然后再回来就跟不上了， 就接不上了、 对，所以你就一定要守在屏幕前认认真真的去把它看完。而且呢就是本身的选角，就是这个演员各有其魅力，因为三国这么多人物就是从这个第一部开始，然后每一个角色的这种塑造，还有人物关系，还有他这种计谋的这种重新的诠释和这个选取啊什么的，都是比较讲究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是第二部，但是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军师联盟的第二部叫《虎啸龙吟》吧，就是它其实也是十几集，就是它的集数短，所以呢就比较方便编剧去安排他的这种节奏和情节，还有这种人物转变。就说到头第二季播完了，那其实也就才20多集， 是不是也是类似于这种美剧的季播的这种播出方式啊？ 更短一点，就是美剧一季是20多集。然后像那个琅琊榜的话，它第一部就是 四五十集吧， 四五十，对，播了，我记得播了好一两个月呢。 因为它电视剧就是在这个网络平台和电视平台上播的集数不一样。它有一些重新的拆分， 对，它有重新的那种剪辑啊什么之类的，有很多商业上的一个考虑，所以呢在电视平就卫视平台上它会相对的节奏可能拖沓一点，或者是我们说的水戏会多一点。 而且反正第一季我没看过哈，但是我听他们说第一季当中每一个演员都全部在线，演技炸裂那种， 就是也是选取了性价比非常高的演员， 但演技又特别棒。 有一个比较出众的是吴秀波和那个和赵立新啊，赵立新就是说演绎了三国的所有男子，就是他演过周瑜啊，然后呢还那个是演过诸葛亮还是演过谁，反正就是三国里面就是大家放那个剧照，就是他演了很多的角色，而且正好赵立新最近一段时间差不多又起来了，就是特别奇怪，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真的没有办法预测，就是怎么会就是赵立新在今年就起来了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其实这个因为我是看完了，他已经更新完了嘛，我看了所有的，就是反而对吴秀波的演技真的是 令刮目相看。就原来其实吴秀波也一直都是就是演技在线的一位演员，但这次在这个大军师司马懿哈，这个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当中，他真的演的都很到位。他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直演到了就是说垂垂老矣到死掉，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在化妆上，而是在他的内心里面。 这个其实是需要整个剧组的这个大环境还有和你做对手戏的演员去就是这种去刺激的。就他同戏里面的这些演员们就是选角有一个算一个，其实都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商业号召力怎么样，但是确实是专业够扎实够硬。然后在这种剧组的氛围当中的话，那大家拍戏是互相会观摩的嘛，然后呢别人怎么发挥，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自己心里有数的话，大家就会暗中去较劲， 对对对， 去飙戏，就是你很害怕自己就是会露怯啊，或者是相比之下就被比下去，就这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其实是剧组非常需要的。就好像电视剧的白鹿原，就他就整个的剧组也是这样，就大家会互相说戏，然后会互相培养这种氛围啊情绪啊什么的，会互相刺激。 就包括李晨，大家之前就觉得他从来好像都没有一些代表作品， 对 对对，没有存在感，除了奔跑吧兄弟，但是这部剧让他立住了，是不是？ 对，就是他至少他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他不是一个明星，他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演员。就他在选择剧本上他其实有更多的选择，就是作为无论是说范冰冰的这个未婚夫也好，还是说跑男的这种领头的这种那个角色也好，他其实有更多的更怎么说更赚钱 一点 的 剧， 更赚钱的选择但是他选择了这个戏，然后挑战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他的角色本身在这个军师联盟里其实难度并不算是非常高的，他也算是很好的去完成了，但是呢就说明他的这个发展的路线还有他自己心里他还是算是有追求的。 所以这个也算是主持人跟嘉宾良心推荐哈， 对， 说大家可以去追一下，确实是好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些这个好的话剧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表演，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去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哈。 对对，绝非广告哈，因为刚才我还特别问了一下它的播出平台是优酷，我都准备要去买会员去看，从第一季看到第二季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 对，就良心推荐，我们也很期待说，因为之前杜欣一直在说美剧哈，其实咱们说的不是说美国制作的电视剧，而是说那种风格 节奏，或者是我们就每一集自有自成结构，然后或者是每一季它内部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就是那一类电视剧吧。因为美国也有很拖沓的电视剧，就也有一拍 也有肥皂剧， 一拍好几十集好几百集那种，没什么事儿在家洗个菜什么的看的那种啊。就咱们说到的是这种电视剧的制作方式，就很符合现代人的一种欣赏习惯的这种快节奏的电视剧。 是。好，那聊过了琅琊榜，聊过了军师联盟，咱们再来聊一聊哈。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现代剧哈，比如说恋爱先生，我们在上一节当中呢只是草草的带过了一句哈，但是其实在开年的时候它的收视率相当不错。但是一些主演给我们的这种怎么讲的表演确实是让我们很失望。 是的，这个恋爱先生的话是妥妥的把成本全都压在了靳东的身上，就是他就是一个靳东的刷粉剧吧，算是。女主角是谁来着？ 我也不记得。而且靳东在这里边还把造型搞得很让我接受不了。 对，就是大家我所看到的最多的评论就是对这个老干部的这个风格和造型已经审美疲劳了，因为他就是觉得现在演谁都像是演他自己了。 没错， 尤其是这个年元旦前吧，反正就是老干部不是还人设崩塌了一下吗？ 啊， 就是 有那么一段。 对对，关于什么诺贝尔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所以的他有一点点，就是这个恋爱先生的播出的这个时机有一点像凤求凰，就是说等于他是在演员人气最旺的时候可能是签下来的或者是定的档期结果是播出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口碑还有人气就是往下已经掉下来了的时候，就可能是处于拐点之后了所以呢就是他各种的评价和就是期待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行 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在去年我的前半生播完了以后又上过两部他的剧，那两部剧我都完全记不住名字了，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一个是医疗有没有医疗剧， 医疗剧那是再往前， 在 那是前半生之前是吧？ 前半生之前、哦、 对，还有一部剧应该是就是他很多年前的一部剧给拿出来又重新播了一下、 哦、刑侦剧。 对， 哦哦哦，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啊，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就我觉得其实还不能说是这个演员的时机的问题，如果他是一部好剧、嗯、如果他真的是一部好剧、 哎、还能把他给救回来，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会去在意说这个人当然除了他说这种他出了一些问题啊，除了这种之外、嗯、就说只要他还是一个演员，他的风评他的花边新闻其实不足以影响他的演技。 对， 就说如果他演技真的够硬的话，可以把他完全的给挽救回来。 你看就跟章子怡一样，多少年前多少的烂新闻全在他身上、嗯嗯、但是之后凭借那部电影 雪耻一代宗师， 对对，一代宗师、嗯、那么现在又通过演员的诞生，包括就是刚刚获得的那个金像奖， 嗯， 不是吴问西东，他获奖的那部作品叫什么来了？吴问西东获奖、嗯、也是又再次证明他的演技。所以就是说很多之前对他有意见的，或者说就是很反感他这个演员的一些观众朋友、嗯、哎，一下是路转粉了。 这个其实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靳东和关晓彤，他在接这个各自的戏的时候都是他们人气比较旺的时候，然后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戏会找上来，然后呢相对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然后呢是自己一贯的形象的，然后并且片酬还并不低的这个戏，就对于他们来说觉得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嗯、 这个可能是大部分的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演员我觉得都会做的一个选择。就只有说像特别挑战自己的，就说我不行了，我一定要当演员，我要好好演戏，那么下一部戏我要找一个对我有挑战性的角色。可是这个阶段的话一般可能经纪人啊或者是什么的都可能会建议你不要，因为呢、嗯、就是这个是现在是一个立人设的一个时代了，就大家卖的都是你的人设、嗯、或者是以你的这个人设来产生这种商业价值、嗯、但是章子怡的话呢，首先她红的那个年代就是更早更不一样，然后呢而且他是坚持咬牙不肯演电视剧、 嗯、 就是我一定要演电影，并且我一定要只跟大导演合作，对，这是他的一个坚持。所以呢为这个的话他不惜过一段苦日子，就比如说我的父亲母亲最早的时候就是稍微的崭露头角了之后是咬牙坚持不肯拍电视剧，终于等到了卧虎藏龙、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个人的追求和就是大家的生活目标还有就对自己的这个演艺生涯规划上的就 是不一样的 差距的问题，对。 嗯，所以咱们说今天聊了几部开年大戏哈、啊、有一些其实是让咱们感觉有些略略失望的， 嗯， 有一些呢其实是超乎咱们期待的， 对对 对，但是可能真的是说回来最终大家看的还是标的演技，然后还是看的你的电视剧的制作， 当然， 然后还是看你的剧本做的够不够扎实， 嗯， 至于一些其他的花边其实现在人也会比较理智，就说也都是把它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没错没错， 对。 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了，也问问杜欣哈，未来今年2018年还会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电视剧？你也知道一些内部的消息，可以简单的推荐一下吗？ 嗯，就是首先是有很多的戏，就是像这个《琅琊榜二》一样、 嗯， 就是已经要推出第二部，甚至是第三部了。 哦、 对、 嗯， 具体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后续的消息，因为都还没定档。 对对对，现在没那么快。 所以呢，就是到底是要期待多久？就是是从现在开始，然后到了明年，就可能到了圣诞前后才，就是或者是什么这个年底才定档啊什么的，这个都不好说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看，就是卫视啊，还有这种预告片啊什么的，嗯、就合理的调整一下预期就挺。好的， 嗯， 包括今年还有好几部哦，去年还有好几部电视剧换档，就是已经开始宣传了， 哎、 然后突然间换了档期了， 对 对 对， 嗯，好，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哈、 嗯， 非常感谢杜欣做客今天的节目， 啊、 谢 谢 谢谢，啊，今晚的演艺群会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 嗯，我是赵爽， 我是高磊， 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 快乐听来遥远。 下的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当然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心到不能去不能说，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你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没人去为他游荡在美 心，传递着每个希望。